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四六级的学习内容，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news report on snake。 之前几期节目呢，我们讲的都是一些生活场景的对话，但今天开始呢，我们又开始关注四六级听力考试中出现的新闻题材的内容了。这些新闻题材呢，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啊，它包含了很多知识和信息。您刚才提到，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段听力录音呢，是有关于蛇类的。 好，那么这篇新闻呢，它会讲到蛇以及呢生物一些相关的词汇。咱们先看一下，第一个词汇叫物种，叫 species。S-P-E-C-I-E-S 这个单词 species 虽然是 S 结尾，但是它本身就是单数，所以是 a new species， 一个新的物种。好，再来呢就是讲到了一个地方叫 Bahamas， 巴哈马。 A remote island in the Bahamas 就是指巴哈马群岛里面一个非常偏僻的小岛上。下面一个词是 identify 呢，这个词其实我们通常所说的 ID， 这里边的 I 叫 identification， 是它的名词。那 identify 是动词，识别的意思， identification 名词，识别。那你识别一个人所依据的那个东西就是身份，所以 identification 也当身份讲。那身份证叫 ID card， 就是身份证明的卡。好，他还提到另外一个地名叫做 Caribbean， 就是加勒比的意思。那声音只要大家能识别出来就可以了。Caribbean 是在哪里呢？在中美洲。好，再往下一个单词是 appearance。appearance 除了当外貌讲，它也是 appear 这个动词的名词，就是出现。比如说one of the creatures made a dramatic appearance. To make a dramatic appearance 就是以戏剧化的形式出现。好，再往下一个单词是 metallic。 metallic 形容词，它来自于名词 metal 金属， metallic 金属的。好，再往下呢是一种植物叫 palm tree， 是棕榈树。 palmPALM Palm Tree 棕榈树。好，然后他还提到了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好，再往下呢，他在研究这个新出来的物种的时候就用到了一个术语叫 Genetic Analysis。 Genetic 基因的 Analysis 分析， Genetic Analysis 是基因的分析。那通常呢，它讲到动物呢，它会讲到组织，这个组织叫 tissue，T-I-S-S-U-E。 tissue 有很多意思啊，有餐巾纸的意思，另外还有组织的意思，就您刚才说到的身体组织啊， 比如说皮肤的组织啊，这个就是指这个生物的这个构造叫 tissue。好，那再来呢，就是提到一个研究中常见的另外一个词叫 sample， 样品。S-A-M-P-L-E。 那提到这个单词呢，好多同学会想到 example， 就是 sample 前面加了 E-X， 啊，就是从 sample 中提出来的，所以是例子。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预习的单词和词组。那下面呢，我们来听录音，看看你能不能了解这一则新闻所报道的事情是什么事情。 A new species of snake has been discovered on a remote island in the Bahamas. Scientists identified 20 of the 1 meter long snakes during 2 trips to the Caribbean islands. The second trip was made in October last year.One of the creatures made a dramatic appearance by moving on to the head of the team leader as he slept. The snake has been named Silver Boa because it is metal-colored and the first specimen found was climbing a silver palm tree. The team was led by Dr. Graham Reynolds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The scientists confirmed the snake was a previously unknown species,after conducting a genetic analysis of tissue samples. Commenting on the find, snake expert Robert Henderson from the Milwaukee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said, "Worldwide new species of frogs are being discovered and described quite regularly. New species of snakes, however, are much rarer." Questions 5 to 7 are based on the news report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5. What is the news report mainly about? Question 6. What do we learn about the scientific team leader? Question 7. How did the newly discovered creature get its name?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和壮壮老师一块来学习新闻题材的四级考试的英文听力材料。刚才呢，我们就把这一段描述蛇类的新闻报道给听完了。哎呦，您觉得这算是新闻吗？我觉得怎么有点像那种纪录片式的讲解呢？ 算是一种科技类的新闻吧，是吧？就是有什么新发现啊，他也会说一下。那我们现在逐句的来给大家讲解。 A new species of snake has been discovered on a remote island in the Bahamas. 就是在巴哈马群岛里边一个偏僻的小岛上发现了一种新的蛇类。这里 has been discovered 是一个现在完成时被动。Scientists identified 20 of the 1 meter long snakes during 2 trips to the Caribbean islands. 那在两次的行程中，科学家们识别出，也就是发现了20个身长为1米左右的蛇。那在这个巴哈马群岛，他提的是 Caribbean Islands， 就是加勒比海里边的群岛中有这么一系列的岛叫巴哈马群岛，也就是说 Caribbean Islands 包括巴哈马群岛。所以说呢，科学家在前往加勒比海岛的两次的勘察中认出了这个20条这种1米左右长的蛇。The second trip was made in October last year. 第二次的勘察行程是在去年10月份成型的。那说 a trip was made 是被动语态，就是成型的意思。One of the creatures made a dramatic appearance by moving on to the head of the team leader as he slept. 其中有一个这种蛇类的动物呢，它的出现是很有戏剧性的。To make an appearance, to make a dramatic appearance, 就是那种戏剧性的登场了。它是怎样的戏剧性登场呢？是 by moving onto the head of the team leader. 它呢就移动到整个领队的脑袋上。As he slept, 当他正睡觉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领队呢睡觉的时候，蛇就爬到了他的头上。The snake has been named Silver Boa. has been named， 又是现在完成的被动。那这条蛇被命名为银蟒 ，boa 是蟒蛇的意思 ，boa。Because it is metallic colored， 因为呢它是有着金属颜色的。And the first specimen found was climbing a silver palm tree， 并且呢，第一个发现的标本当时正爬上一棵银色的棕榈树。Silver 也是银色的 ，metallic 是金属色的 ，specimen 是标本。也就是这种蛇里边呢，有这么一条，就是出现在棕榈树上，是银色棕榈树。The team was led by Dr. Graham Reynolds from Harvard University。那这个整个的考察队是由谁统领的呢 ？Was led by Dr. 某某某，就是被率领啊，被 Graham Reynolds。博士率领，那么这位 Brand Reynolds 是来自哈佛大学。 The scientists confirmed the snake was a previously unknown species. 科学家就是这个领队确认了这条蛇是之前所不知道的一个物种。那 previously unknown 就是讲以前不被知道的，这个 unknown过去分词形容词表被动不被知道的。 After conducting a genetic analysis of tissue samples， 这个 confirmation、这个确认是在什么东西之后呢，是在做了基因分析、对什么进行基因分析呢？ of tissue samples， 就是对它的组织样品进行了一次基因分析后，这个科学家证实、此蛇之前为不为人所知的一个种类。 Commenting on the find、在他对此做出评论，对这项发现做出评论的时候， Snake expert Robert Henderson from the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said， 也就是说他所发表的评论就是他说话的内容。那么这个人呢叫 Robert Henderson， 他来自于什么博物馆呢？叫 Natural HistoryMuseum, the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就是自然历史博物馆。来自这个博物馆的蛇类专家罗伯特·亨德森对这个发现评论说， Worldwide new species of frogs are being discovered and described quite regularly. 在世界范围内经常会发现新种类的青蛙。 那这里呢他就是讲呢，其实 regularly 这个词有定期的常常的，那么这里用到的是被动 are being discovered， 被动语态的进行时，也就是会正在被发现，形容它现在这个事情是一个常态、就是你发现新的青蛙的物种。 New species of snakes however are much rarer， 这个 rarer 是一个比较级，它的原型是形容词 rare， 罕见的 rarer 更罕见。他说这个青蛙呢其实倒是很常见，而新种类的蛇类却很罕见、那世界各地呢都会发现就好多新物种的青蛙，这个不新鲜，而发现蛇确实很罕见的。以上呢就是这则新闻报道所给予的具体的细节。那我们看一下对于这个新闻报道呢还有一些问题。Questions 5 to 7 are based on the news report you have just heard. Number 5, what is the news report mainly about? 这则新闻报道主要说了些什么呢？ Number 6, what do we learn about the scientific team leader? 关于这个科学团队的领队，我们又能获知什么？最后一个问题， how did the newly discovered creature get its name? 这个最新发现的生物是如何得名的呢？好，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有的放矢地仔细听一下今天的这段录音材料。 A new species of snake has been discovered on a remote island in the Bahamas. Scientists identified 20 of the 1-meter-long snakes during 2 trips to the Caribbean islands. The second trip was made in October last year. One of the creatures made a dramatic appearance,by moving on to the head of the team leader as he slept. The snake has been named Silver Boa because it is metal-colored and the first specimen found was climbing a silver palm tree. The team was led by Dr. Graham Reynolds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The scientists confirmed the snake was a previously unknown species after conducting a genetic analysis of tissue samples. Commenting on the find, snake expert Robert Henderson from the Milwaukee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said, "Worldwide new species of frogs are being discovered and described quite regularly. New species of snakes, however, are much rarer." Questions 5 to 7 are based on the news report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5. What is the news report mainly about? Question 6. What do we learn about the scientific team leader? Question 7. How did the newly discovered creature get its name?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和壮壮老师一块来学习新闻题材的四级考试的英文听力材料。刚才呢，我们就把这段录音又听了一遍了，录音最后呢，给大家抛出了三个问题。这第一个问题是 What is the news report mainly about？ 这篇新闻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It is about the discovery of a new species of the snake in the Bahamas. 这个是关于一个新的蛇类的发现。那你可以用 discovery 名词。你也可以说呢 ,this news story reports the discovery of a new species of snake. Number two, what do we learn about the scientific team leader? 关于这个科学团队的领队。我们从刚才录音中获知了什么？ 我觉得大部分同学都记不住他的名字，叫 Graham Reynolds。 但是呢，你可以说the team leader is a professor from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nd when he was asleep, a snake got on his head. And this was how the snake was discovered. 就是他呢，其实是哈佛的一位教授。那么在他睡觉的时候呢，有这么一条蛇就爬到了他的头上，于是呢这个蛇就被发现了，就是一个特别的蛇。好，那再接下来呢，问题是 How did the newly discovered creature get its name？ 新发现的这个动物怎么得名的？这个动物呢叫做 silver bower， 用的是银色。因为什么呢？Because the color of the snake is metallic， 是金属的。 And also one snake was found in a silver palm tree， 有这么一条蛇是在银色的棕榈树上发现的。 That's why it's called silver bower， 这就是为什么它得名银色的蟒蛇。好，那这几个问题答完之后呢，我觉得基本上这个新闻的主干就出来了。那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咱们来看一些跟生物相关的重点词，整理一下。第一个词就是 species， 它是物种的意思。 species 听上去好像是个复数形式，因为它是以 s 结尾的，但实际上呢，它的单数和复数都是这么说的，叫做 species。 对，比如说 one species， two species 都长得一样啊。第二个单词呢，就是基因分析 genetic analysis。那这个 genetic 它如果是名词，是来自于 gene， G-E-N-E。 好，那提起基因呢，我们也可以顺便再记另一个词组，叫 genetically modified， 这是一个形容词，就是在基因上被改造过的，所以是转基因的。 嗯，比如说 genetically modified rice 就是转基因大米。 没错。好，再来呢，就是我们在科研中常看到的另外一个词，叫做 specimen。Specimen 呢是样品， sample 也是样品，但是 specimen 其实就是指其中的一个东西，是标本的意思。好，这个单词呢我也给大家拼一下， specimen， S-P-E-C-I-M-E-N， specimen， 标本的意思。好，最后呢这个 sample 这个词也很重要， S-A-M-P-L-E。还有一个就是 tissue， 讲组织，比如说skin tissue， 皮肤组织，T-I-S-S-U-E。 所以这一节课呢，我觉得大家重点要积累一下和生物相关的一些单词。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了解一下蛇类，比如说这个蛇snakes， 它分类来讲呢，它其实是一种爬行动物。爬行动物在英文里面怎么说呢？叫做reptile，R-E-P-T-I-L-E， reptile 是爬行动物。那除了蛇以外呢，爬行动物还包括什么呢？鳄鱼也算爬行动物。 哎，这我知道 ，crocodile，crocodile。 对了，啊，就专门有一个电影叫《鳄鱼邓迪》。好，那再来呢，这个跟蛇有关的一个词叫 serpentine。 哎 ，serpentine 倒听的比较少啊。 这个 S-E-R。Sir， 然后 pen， P-E-N， T-I-N-E， serpentine。 那么这个 serpentine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好，它有一个形容词的词性，就是像蛇那么般蜿蜒的，也只有这个蛇的阴险的特性啊，就是所以它这个有弯弯曲曲的意思，也有阴险的意思。好，这个 S-E-R-P-E-N-T-I-N-E， serpentine。它还有动词的词性，迂回曲折的行进，或者像蛇那样行进。你可以形容一条河，对吧？陡折蛇行，你可以说 the river serpentines， 这个河流蜿蜒曲折流动。好，那提到蛇呢，大家知道有那个毒蛇，对吧？ 对，有毒蛇，我想到眼镜蛇。 嗯， 眼镜蛇英文说法应该跟眼镜没关系吧？ 没关系，叫 cobra。眼镜蛇是 C-O-B-R-A， Cobra。大家常做这个瑜伽的同学就知道 Cobra 眼镜蛇式。所以呢，如果你想了解一下眼镜蛇式是什么样，你可以搜一搜，脑补一下图。它其实就是讲这个眼镜蛇，它把头抬得很高。Cobra 的这个姿势呢，就是你趴在地上，然后手撑起来，把上身抬起来，就像眼镜蛇一般竖起上身，这个就是 Cobra 眼镜蛇式。那么眼镜蛇其实是有毒的，蛇的毒在英文中呢叫 Venom， 是 V-E-N-O-M。 最近有一部漫威的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叫毒液。这部电影英文的名字叫做 Venom。 好，那它的形容词有毒的叫 venomous， V-E-N-O-M-O-U-S。 所以你看，就是和蛇相关的这些单词除了 snake 以外，好多同学就不知道了啊。那这个蛇的话呢，还是需要多多的去积累。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关于蛇新的品种的发现的新闻报道，我们顺便呢把词汇也扩展了一番。 好，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您明天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